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是神是我们产业的盾牌，那主题我应该有没有机会打在上面？没有，没哎有 OK 哎嗯，再可以再看一下前一页吗？啊 OK， 我有一个更那个更完整的一个主题啊，没有差太多哦，就是透过恩典之约，神自己是他所应许我们一切产业的盾牌。透过恩典之约，神自己是他所应许我们一切产业的盾牌。那我的 outline 就是有可以看到 PowerPoint 上面有四点。魔戒，不知道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啊。魔戒里面有一幕就是甘道夫他在一场这个大战的前戏啊，他就临阵缺席，他就只留下一句话，他说。在圣盔谷之门，在圣盔门之前等我，等我回来，再会了。哇！然后这个半兽人大军压境呢、啊，对于圣盔谷来讲，这就是一个必定会输的一场战役。他竟然离开了，你可以想到这有多崩溃嘛？但是相信甘道夫的人，他不会。这么绝望了，因为他们认识甘道夫，他们知道，只要照着他说的，在圣盔之门前等他，等到他回来，我们就一定可以反败为胜。而这也正是后来故事的这个发展啊，在鏖战多时之后，人类这边的没有所剩无几了啊，人。战士所剩无几，所以他们最后就索性决定，好，那我们要冲出这个圣盔谷的堡垒，光荣的战死。那一幕我很受感动，因为他们就是要从容就义哈。但没想到就正是在这个时候，甘道夫他，如果你看过的电影，甘道夫他就带着那个艳阳冲下来，一举击溃所有黑暗的势力。托尔金说，没有一个敌人。活着离开，神给我们的应许有点像甘道夫的应许哦，他就说哦，我是你的盾牌，然后但是如果你自己日常生活中你有一点体会的话哦，在我们这个日常的战争里面，基本上我们就是节节败退哦，我们很多时候是一点起色都没有的。但如同甘道夫他说到做到，神同样的他说到必然做到。透过恩典之约，神自己是他所应许我们一切产业的盾牌。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就是创世纪15章有关神的应许。有关神的应许，他是我们的盾牌，他必保护他自己的百姓，成全对他们的应许。那今天讲到主要分为这四个部分，第一个就是神应许他的后裔，神应许一位后裔，第二个神应许丰盛的产业，第三神应许一位承受产业的后裔，最后有一点应用。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坐在宝座上的君王，创造并护理一切万物的主宰，生命和一切福分的源头，配得一切颂赞的三一真神，我们赞美你，在基督里律法被成全，罪恶被赦免，我们的生命被拯救，愤怒被平息，基督被高举。主，我们愿你的应许真实的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这样祷告，侍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那创世纪到现在第十五章，我相信大家对创世纪应该是没有太陌生哦。但为了一些其他人，我们还是稍微讲一下它的这个背景。那创世纪为我们揭开的是一个创造的一个奥秘，然后这个创造世界起源的奥秘，就是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他们被逐出伊甸园。然后从此之后，人心所想的终日尽都是恶。 哦，所以神赐下一个这个大水的审判，就是这个挪亚的洪水哦。那除了方舟里的之外，没有活物，一切都灭绝了。他想说，哎，人会不会悔改？没有，抱歉，人没有因此悔改。于是就发生了这个巴别塔的事件。人自此以后呢，就不能好好沟通，语言被混乱了。万国应运而生，那就在这个万国应运而生的一个处境中，神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他就从万国中拣选一个人，叫亚伯兰。经过一系列的立约的动作，神就与亚伯兰立了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或者我们叫做应许之约。那在这个应许之约前面，其实还有亚当夏娃的这个开端之约，挪亚的这个存留之约，然后到这个亚伯兰的这个应许之约。那这些都包含在一个这个救赎之约里面，神透过历史和启示告诉我们这个救赎之约是什么。那在今天我们看的这个亚伯兰的应许之约里面，神给亚伯兰一个伟大的应许，基本上就是在亚当夏娃里被毁坏的美好，我神应许你亚伯兰，一切都要恢复，而且要更美好。那神曾多次向亚伯兰罕显现，如果你大概知道的话，他在十二章有跟大家讲一次话，然后十五章、十七章、二十二章，我说这都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就稍微整理一下。十二章，神与亚伯兰建立这个约；那十五章，神与亚伯兰坚立这个约；十七章，神与亚伯兰用割礼为这个约加印；二十二章，神测验亚伯兰，并重新坚定这个约。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就是12、15、17、22的15这个部分，15这个部分是神与亚伯兰坚定应许之约的这个部分。那第一点就是神应许一位后裔，让我们一起来看哦。圣经说这事以后，那这是什么事呢？或许刚刚大家有听到一点点，就是在14章的时候，亚伯兰他率领这个他的家丁男丁杀败这个四王，拯救他的侄儿罗德，然后他打了一场胜仗，结了一堆粮子然后什么都没有拿到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神对亚伯兰说，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盾牌这个字其实也就是在14章20节里面，如果大家可以翻一下圣经14章20节说，这里哪里有盾牌？他说这是麦基洗德对亚伯兰说的，是为亚伯兰的祝福。他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这里面的这个把敌人交在你手里的这个交，就正好是跟盾牌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根。所以简单来讲，你说这是怎么连在一起也就是说神因为神要做亚伯兰的盾牌保护他免受敌人的攻击，是敌人要被交在亚伯兰的手里，不是亚伯兰要被交在敌人的手里所以神是他的盾牌，这句话好像就在应验神透过麦基洗德向亚伯兰的祝福。他说敌人要被交在你的手里，然后在第15章他就说，我是你的盾牌。不止如此，神也知道这个亚伯兰所受的这个委屈他说，因此我必大大的赏赐你。神知道就是他辛辛苦苦出去打一场仗就什么都没有得到，所以他说我必大大的赏赐你。那现在的这个 这个赏赐不是单纯的因为亚伯兰他做了什么，所以他应得的、哦、奖赏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不是因为我们配得，是因为神乐意，神乐意。你说亚伯兰他不配得吗？其实他不配得、哦、如果你知道亚伯兰他之前做了什么的话，你会知道他是一个不配得的人。这不是我说的，这在约书亚记他就自己这样说，他说在约书亚记的最后面，如果你去翻一下，他有对亚伯兰的一点描述，他说亚伯兰他本是拜假神的，他不配得神恩典。他说因为他们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这是约书亚记24章讲的。那我们也是如此啊、哦！我们不管做什么服事，不管我们背起多重的一个十字架，多么牺牲，我们要记得说，我们自己是蒙恩的罪人。当然，我们要知道说，神必赏赐，大大的赏赐我们，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就是僭越，好像说，哎，神，你因此欠我什么东西？神你呢？那奖赏是神给的应许，不是我们配得，是因为神乐意。那亚伯兰就在这边也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他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他说看啊，因为你没有给我儿子，所以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裔。简单讲就是亚伯兰说，我没有儿子，那就算有再多的产业，那都是别人的，与我何异呢？而且这个看哪、哦、不是我自己家的，这是圣经希伯来文里面有的这个字、哦、ESV 也有把它翻出来、哦、他说所以看哪、哦、如果神你不给，那我又怎么可能会有儿子呢？那面对亚伯兰的这个看哪、哦、圣经说看哪，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哦、第四节前面也有一个看哪、哦、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这个看哪也不是我自己家的、哦、是希伯来文圣经里面也有这句话，英文圣经里面也有，他说 Behold，圣经似乎在回应亚伯兰大声的抱怨，用大声回应他。那或许是神的这个特别的一个干预、哦、或者是这个年纪的老迈，反正神在这边让亚伯兰的太太封锁，就使他不能生育。所以简单讲，若非神再次出手，他是不可能会有儿子的。而神却应许亚伯兰说，我会再次出手，你会有儿子，而且这儿子会是你的，甚至神还特别强调他会是你亲生所生的。而不止如此，神接下来就领他到外面，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他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样多。所以面对亚伯兰看哪的抱怨，神说你看哪，第一这会非常奇妙，因为这是我的工作，第二他会是你的，会是你亲生的，第三他会非常多，多到像天上的星那样多。那神这个应许已经触碰到一些我们这个人类这个理智的底线，就对于亚伯兰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应许。那圣经说很有趣，他圣经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而亚伯兰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下，他选择把自己全然的交托给神，因为不可思议的不只是神要给他一个后裔， 不可思议的是神对亚伯兰的爱，而不可思议的不是这科学上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他说什么会是一非常奇妙亲身然后极多的后裔，不可思议的不是违反科学，不可思议的是神竟然这样爱他。亚伯兰信神，因此神就称他为义，意思就是神赦免接纳他。好，神应许一位后裔亚伯兰信他。第二，神应许丰盛的产业。我觉得如果我是亚伯兰，我大概接下来会有点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我可能真的会有点翻白眼，我就是毕竟我才刚刚跟你讲神啊，这个我最大的问题哦就是后裔。然后你给我开一个支票说会有多奇妙多轻生，然后会有多。但神啊，就是我已经没有办法理解这么奇妙的事情了。我已经把自己全然的交托给你了。你可不可以不要再逼我？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神接下来对他说，他继续加码他的应许。他继续加码，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说主啊，可不可以一个一个来，按部就班的哦？你先给我一个后裔 ，OK？ 然后你再给我多少地也才有意义嘛，对不对？但是好像没有要暂停的意思哦。是不是这一切都太过美好了？是不是这一切都在神的计划中已经早已命定？神是不是神兴奋热情的，就是想要跟他说，孩子不止如此，我的孩子不止如此。除了奇妙亲身极多的后裔之外，我还要把这全地都赐给你，从埃及河到伯拉大河，从基尼人到耶布斯人，全地我都要赐给你。记得吗，我的孩子，我是耶和华你的盾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因此他讲完这个后裔之后，他不能停，我要继续的跟你讲，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将这地赐给你，我耶和华必大大的赏赐你。那亚伯兰呢，他就就把持着这个他身为奴仆的这个身份，他说主耶和华主耶和华，他尊称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我们的信仰不是不能有问题，我们的信仰是不能不问问题。但亚伯兰他真的是不明白，这太奇妙，是我不能参透的。但神，你既然要我知道，你可不可以就是讲白话文？你可不可以讲白话，讲清楚一点？换句话说，让我知道我怎么得这地为业。这不是对神的一个不信啊。毕竟亚伯兰的信心在前面已经有神亲自的认证了。那我们再看后面的话，我们也看到说神没有一点责备，而且是很温柔的耐心的回答，而且甚至超过他所求所想的回答他。所以亚伯兰因着信心向神发问，这或许是这个在场有很多小孩，这或许是爸爸妈妈心中最向往的一个场景，不是吗？就是孩子们，如果你们生活中有任何的问题，你们不懂深爱着你们的父母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勇敢的发问吧，你们的父母会因此感到安慰和骄傲，他们会愿意回答你们，他深爱着你们。你们不懂的时候，勇敢的问你们的爸妈。于是神耐心的回答亚伯兰，透过这一系列，这是你可以看，就是第九节开始透过这一系列的一个有点像献祭的一个立约的动作，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明白这个所有的细节，但我们可以稍微抽丝剥茧来看一下重点。首先，神要 亚伯兰准备的这些动物看起来蛮随机的、哦、就母牛啊、山羊、绵羊、斑鸠、鸽子。但如果你去看，它其实就是摩西律法在后面利未记的时候，你就看利未记第一章就可以了、哦、就是利未记第一章所指定的那些献祭的祭物、哦、牛、山羊、绵羊、斑鸠、鸽子，甚至它连处理的方式都是类似的，牛羊要切开，但是鸟你不能撕断。从这边看来，大概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些动物跟献祭可能有一点点关系。那很特别的，如果你大概知道献祭的一些规条的话，它又不太像、哦、因为他们没有被这些动物没有被烧在坛上，他们的血没有被拿来洒、哦、那这些献祭里面最重要的一些环节却在这里完全没有出现。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很神秘啊，就是说很多人有不同的这个看法。那我想我们可以知道一些简单的基本的原则齁、哦、就是这些动物很明显的跟献祭有一点关联、啊、跟祭祀有点关联，但却不是、啊、利未记所说的那些献祭。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这是一个特殊的关乎生死的一个宗教仪式。这不完全等同于利未记的献祭，但是却是和同一位真神的互动。那这个互动根据第十八节其实就是一个立约的动作。透过这个仪式，神向亚伯兰坚立保证他的应许。神保证到一个真实到一个地步，他说当那日，第十八节，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或者幼发拉底河。那简单讲，透过这个约的立定，这地已经是亚伯兰和他众子孙的了。甚至如果你看到 你有注意到前面的一些细节，第十三节，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或者有另外翻成你的后裔必在外地寄居，意思其实就是你要先离开一下你的地、啊、意思就是这地已经是你的了，但是你要先离开之后才能进来、啊、神的应许是真实的，它真实到一个地步，甚至未来都已经被看作是现在的事实。而、啊、这不也正是我们信仰的体验吗？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他说，圣灵是我们得未来基业的凭据。但如果你知道的话，再往前面一点，第十一节他说，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了基业。我们盼望有一天新天新地会完全的降临，那我们现在已经活在属天的国度里面了。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看啊，新造的人，新的创造。我们盼望有一天在那个新的创造可以完全的时候，但再造已然降临。我们盼望有一天救赎完成的时候，但救赎已经降临，虽然凭信心，但却是真实的看见。我们现在已经真实的看见了。 这不只是把未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当作已经发生，好像阿 Q 哦，这是未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已经延伸到现在，成为现在的事实了。因此神对亚伯兰说，从埃及河到伯拉大河，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那虽然从一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这些地已经真实的属于亚伯兰和他的后裔，但很明显的，这跟后来有以色列人住在上面的那个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时候会是比现在更加真实无限倍的。而这也是我们信仰生活的一个状态，不是吗？我们如今已经是得救的，但我们仍然和一切受造之物叹息劳苦，等候身体被赎的那一天。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但我们切望等候救主 从天降临的那一天。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真实的蒙救赎，但是跟未来的相比，那是好的无限倍的。哦，所以现在给的不是将来要给我们的，现在是现在，将来是将来，两者密切相关，但是不能混为一谈。哦，神给亚伯兰的是一个应许之约，今天会有苦难，明天才能进去。他告诉亚伯兰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历史将如此发展，这是一个普世性的一个模式，我们必须先受苦然后才得荣耀。亚伯兰是如此，他的后裔以色列也是如此，亚伯兰所经历的以色列也要经历。我们来看一下，亚伯兰从加勒底的乌尔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后来就为了躲避饥荒进到埃及，以色列也是为了躲避饥荒下到埃及。亚伯兰在埃及遇到生命的威胁，以色列在埃及遇到灭族的逼迫。神为了亚伯兰降大灾给法老，神也为以色列降大灾与法老和埃及全地。亚伯兰最后是被埃及的法老送走的，然后他带着他一切的财产，以色列也是被法老送走，掳掠了许多的财物，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亚伯兰所经历的预表着以色列将来所要经历的，那就是我们必须先受苦然后才得荣耀。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的处境，不是吗？我们这活着的人，保罗说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在天堂的这一边，受苦是得荣耀唯一的方式，死亡是生命能够彰显出来唯一的方法，十字架是通往荣耀唯一的道路。我们必须先受苦然后才得荣耀。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亚伯兰所经历的为什么我们要经历？以色列所经历的为什么我们要经历？因为神给亚伯兰的应许所指的那一个后裔，就正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而他是一切信靠他之人应该要效法的模样。而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好像是以色列效法亚伯兰的样式，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是亚伯兰和以色列都在效法那一个真以色列的样式。圣经说，因着耶稣的受死与复活，一切信靠他的都要和他一同，不只是复活，也要和他同死。我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我们晓得的不只是他复活的大能，也要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就是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穿过那个把守伊甸园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他怎么样经过这个审判而死，我们在基督里就要怎么样死。他怎么样经过这个审判之后复活，我们在基督里就要与他一同复活，受苦然后得荣耀。这是我们的样式，是我们救主的样式。而这不正是也这个不正是这个接下来的这个立约的这个宗教仪式所为我们展现的吗？这个动物被劈开，他们死了，当惊人的黑暗大黑暗落下，这代表就是这代表亚伯兰的后裔以色列，他们要经过那个难以言喻的痛苦。当鸷鸟来攻击这个神人之间的约定，埃及和法老就怎么样要来攻击神和以色列之间的约定。这是以色列必须受的苦，因为是那个真以色列要受的苦。但苦难不是终点，荣耀才是。以色列怎么样战胜他的仇敌， 也预表着耶稣基督要怎么样战胜一切的仇敌，以色列怎么样掳掠埃及，耶稣基督也要怎么样掳掠一切他的仇敌，把许多的财物从仇敌手中夺回来。而耶稣基督的这一切的作为也都已经模模糊糊的向亚伯兰显明了。他说，因为日落天黑之后，看啊，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不是亚伯兰经过，是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而这些烟和火就很像是云柱和火柱，代表的是神荣耀的同在。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个约是单向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从果效的角度来讲，这个约是双向的，是神亲自要承担这些动物被劈开的死，是神要经过这些肉块代替他的百姓被弃绝，为的是这个神与人之间的恩约可以被重新建立，是圣子要被圣父离弃，以至于神的儿子们可以再次透过这个约与神紧密相连。所以这个冒着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不只是代表着神的同在，它代表的是神为我们在这里，不只是 God with us, it's God for us。 而简单讲，神透过这个立约的仪式向属神的百姓保证了两件事情。第一，一切的咒诅都将由神亲自来承担。第二，一切的福分我以生命为你们挂保证。因此圣经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到伯拉大河，就是基尼人、基尼洗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法因人、亚摩尼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所以不管是从地理的角度来看，或是从国家族群的角度来看，全地，我的孩子，全地我都赐给你了。而面对亚伯兰的一个疑问，他说，耶和华啊，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我们看到神充满恩典和慈爱的向他启示自己的救赎计划，告诉他说，不要担心我的孩子，我以我自己的生命向你挂保证，这产业我已经给你和你的后裔了。第三，神赐下承受产业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加太书保罗说的，三章十六节，他说，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而亚伯拉罕亲生的后裔就是神亲生的圣子，他已经照着神的应许得着一切的产业了。当亚伯兰劈开这些动物杀了他们，是耶稣照着神的应许受死。而当亚伯兰透过神的恩约与神相合，是耶稣将神人之间的罪恶和愤怒移除。当亚伯兰深深的睡去，然后有大而惊人的黑暗，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经过那惊天动地的大黑暗，下到深深的阴间去。当亚伯兰信神被神称义，是耶稣信神被交在独楼地。更感谢神，当亚伯兰从沉睡中醒过来的时候，神透过基督为我们赢得产业的耶稣基督，他也为我们从坟墓出来。耶稣为我们死，他也为我们复活。耶稣为我们承担愤怒和死亡，他也为我们复活被称义。所以罗马书说，罗马书四章二十三节，他说，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单是为亚伯拉罕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 如同神应许亚伯拉罕的产业是丰盛的全地，神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赢得的产业也是丰盛的全地。诗人说，神将列国赐他为基业，将地极赐他为田产。耶稣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因为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向他下拜。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都要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无一例外。耶稣的产业极其丰盛，没有一寸土地不是他的，没有一点土地不在他的王权之下。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而耶稣基督既已成全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加太书三章29节，他就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透过恩约，神自己是我们一切产业的盾牌。最后想跟大家分享四个P 的应用 pattern。Probable, Pledge, Personal。 首先是 Pattern， 让我们效法基督的样式，如同亚伯兰下埃及受苦，以色列下埃及受苦，基督因我们的罪被苦待，照样让我们效法基督受苦。在地上的国必定会抵挡天上的国，我们身为天国之子必定会受到逼迫受苦，如果你想要现在就得荣耀，那以后就是永远的苦。以后要得荣耀，现在就是受苦。但圣经说，彼得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为基督受苦，今天现在为基督受的苦，正是我们的荣耀。请问你的 pattern 是什么？第二个是 probable。或许这边有一些没有信主的，有信主的，我们都可以更多来省察、我们看这个世界，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可能会觉得很没有盼望，这个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死亡缠绕的幽谷，神真的有办法拯救吗？但就像亚伯兰和撒来的这个如同坟墓的肚子可以生出以撒，那神从这个已死的世界也可以生出生命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在罪恶和死亡之中，我们也可以生出圣洁的生命，这是可信的。亚伯兰信神，神就称他为义，这是 probable 的，可信，虽然不可思议，但却是毋庸置疑。信靠那胜过罪恶从死里复活的主，亲爱的朋友们，你就必与他一同复活，胜过罪恶。第三是 pledge， 如同亚伯兰接受神给他的这个凭据，开始过一个如同已经拥有全地的生活，照样让我们也照着神给我们的凭据过一个如同已经拥有全地的生活。最近我在帮我岳父就是买那个威力导演，为什么买威力导演呢？因为这个试用版上面就会打一个浮水印。如果你在做影片完就知道说，哦，这影片不是长短的问题，这根本不能用，因为它上面有一个浮水印。神给我们的应许不是这样，不能用。神给我们的应许更像是这个贷款，我们好像贷款买车，买了车子以后呢，不是完全意义上是我们的，但是我们已经开始用了嘛，买房也是，我们已经开始住了。神给我们的应许更多是像这样，我们已经开始真实的享受它了。你越享受基督真实的保证，你会越盼望他在真正意义上成为我们的那一天。 第四个是 personal。 亚伯兰信的是赏赐一切福分的神，不是神所赏赐的一切福分。亚伯兰信的是神所赏赐一切的神，不是神所赏赐的一切福分。前几天我的儿子拿了一个积木过来说，哎，爸爸，这是你帮我做的吗？然后我说对啊，是啊。哇，你知道他瞬间脸上的那个笑容绽放开来，他说，哎，爸爸帮我做的，爸爸帮我做的。你知道重点不是那个积木吗？重点是爸爸我啊，重点是爸爸我。让我们不是根据神所给的福分跟他讨价还价，而是信靠这个三一的真神，用生命回应他。因为好像甘道夫他兑现了他的承诺，拯救背水一战的人类，神已经照着他的应许给亚伯拉罕一个亲生的后裔，就是神亲生的圣子耶稣基督，并且为我们赢得一切的产业。透过恩典之约，神自己是他所应许我们一切产业的盾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做我们的盾牌，在耶稣基督里律法被成全，罪恶被赦免，愤怒被平息，死亡被灭绝，我们被拯救，基督被高举。主，我们感谢你，愿我们更多的活出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命，深深的连结于你，知道主你是我们的盾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那已经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宝贵的圣名，阿们。